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73，陈纪七，高宗宣皇帝中之下。太建九年春正月乙亥朔，其太子恒即皇帝位，生八年矣，改元成光，大赦，尊其主为太上皇帝。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太上皇后，以广宁王孝恒为太宰。司徒莫多楼敬显领军大将军御香院谋伏兵千秋门，斩高阿那公，立广宁王孝恒。会阿那公自他路入朝，不果。孝恒求据周师，谓阿那公等曰：朝廷不赐遣击贼，岂不为孝恒反耶？孝恒若破宇文邕，遂至长安，反亦何与国家事？以今日之急，犹如此猜忌耶？高寒恐极为变，处孝恒为沧州刺史。乡愿拔佩刀着住，叹曰：大事去矣，知复何言？其主使长乐王御事变率千余骑搀周师出府口，等高复西望，遥见群乌飞起，谓是西军旗帜，即迟还，必至紫陌桥，不敢回顾。事变灿之子也。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、中书侍郎薛道衡、侍中陈德信等劝上皇往河外募兵，更为精略，若不济难投陈国。从之。道衡孝通之子也。丁丑，太皇太后、太上皇后自业先驱济州，癸未幼主亦自业东行。己丑，周师至紫陌桥。辛卯，上巳北郊。壬辰，周师至邺城下，癸巳围之，烧城西门。其人出战，周师奋击，大破之。其上皇从百济东走，使五位大将军慕容三藏守邺宫，周师入邺，其王公以下皆降。三藏犹拒战，周主引线礼之，拜仪同大将军。三藏少宗之子也。领军大将军于洋先于世荣，其高祖旧将也。周主先以玛瑙酒中喂之，世荣得即遂之。周师入邺，世荣在三台前鸣鼓不辍，周人执之，世荣不屈，乃杀之。周主执莫多楼敬显属之曰：如有死罪三，前自晋阳走业，携妾弃母，不孝也。外为伪朝戮力，内实通起于朕，不忠也。送款之后，有耻两端，不信也。用心如此，不死何待？遂斩之，使将军尉迟琴追其主。甲午，周主入邺，其国子博士长乐熊安生博通五经，闻周主入邺，俱令扫门。家人怪而问之，安生曰：周帝重道尊儒，必将见我。 俄而周主姓其家，不听拜，亲执其手，引与同坐，赏赐甚厚，即安车四马以自随。又遣小司马唐道和，就中书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未遇，曰：“平齐之力唯在于耳。”引入宫，使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、人物善恶，即留内省，三宿乃归。以为齐上皇渡河入济州。是日，又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阶，又谓阶诏，尊上皇为吴上皇，又主为宋国天王，令侍中胡律孝卿送禅文及玺服于瀛州，孝卿即异业。周主诏：去年大赦所未及之处，皆从设立。其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有甲士三万，闻晋州县，请出兵击州，奏请不报。永业愤慨，又闻兵州县，乃遣子须达请降于州。周以永业为上柱国，封应公。丙申，周以越王胜为相州总管。其上皇留胡太后于济州，使高阿那公守济州关，参后周师，自与幕后冯淑妃、幼主韩长鸾、邓长勇等数十人本青州，使内参田鹏鸾西出，参似动静。周师获之，问其主何在，戴云：“已去，即当出境。”周人疑其不信，垂之，每折一枝，辞色玉立，竟折四枝而死。上皇至青州，即欲入陈，而高阿那公密召周师，曰：“生至其主。”吕启云：“周师尚远，已令烧断桥路。上皇犹是烟流自宽。”周师至关，阿那公即降之。周师掩至青州，上皇囊金系于安，与后妃幼主等十余骑南走，己亥至南邓村，尉迟琴追及，尽擒之，并胡太后送谒。庚子，周主诏故胡律光、崔继书等宜追加赠事，并未改葬，子孙各随印续禄，家口田宅莫关者，并还之。周主指胡律光名曰：“此人在，朕安得置业？”辛丑，诏其之东山、南园三台，并可毁撤，瓦木诸物可用者，悉以赐民。山园之田，各还其主。二月壬午，上耕及田。丙午，周主宴从官将士于其太极殿，颁赏有赐。丁未，高纬至夜，周主降阶，以宾礼见之。其广宁王孝恒至沧州，以5000人会任城王阶于信都，共谋匡复，赵牧得40000余人。周主使齐王献柱国杨坚击之，令高纬为首书招阶，皆不从。 献君至赵州，皆遣二叠搀之，后继只以白献。献及其旧将，便视之，谓曰：“吾所争者大，不在汝曹。今纵汝还，仍充无始。”乃与皆书曰：“足下谍者为后继所居，军中情实，具诸执事。战非上计，无待补遗，守乃下策，或未相许，以乐诸军分道并进，相望非远，平视有期，不似终日所望之机也。”现至信都，皆镇于城南以拒之，皆所属领军欲相怨，诈出略阵，遂以众降。相怨皆心腹也，众皆骇惧，皆杀相怨妻子。明日复战，现击破之，俘斩三万人。直接及广宁王孝恒，献谓皆曰：“任城王何苦至此？”皆曰：“下观神武皇帝之子，兄弟十五人，幸而独存，逢宗社颠覆，无愧坟陵。”献壮之，命归其妻子。有亲卫孝恒洗窗复药，礼遇甚厚。孝恒叹曰：“自神武皇帝以外，无诸父兄弟，无一人至四十者，命也。四郡无独见之名，宰相非柱石之计，恨不得卧兵符受抚钺，斩我心力耳。”齐王献善用兵，多谋略，得将士心。齐人惮其威声，多望风举愧，除目不扰，君无私焉。周主以其降将封府相为北朔州总管。北朔州齐之重镇，士卒骁勇，前长史赵牧等指府相迎任城王接于瀛州，不果，乃迎定州刺史范阳王邵毅。邵毅至马邑，自四州以北280余城皆应之。邵毅与灵州刺史袁弘猛引兵南出，欲取兵州，自新兴，而四州以为州守。前队二仪同以所部降州，周兵击显州，执刺史陆琼复攻拔诸城。邵毅环保北朔州，周东平公沈举将兵逼马邑，邵毅战败，北奔突厥，犹有众3000人。邵毅令曰：“欲还者从其意。”于是辞去者太半。突厥陀波可汗常为其贤祖为英雄天子，以邵毅重怀，祀之，甚见爱众。凡其人在北者，悉以立之。于是其之邢台州镇为东雍州邢台副府，瀛州刺史高保宁不下，其余皆入于州。凡德州50，郡162，县380，户332500。高保宁者，其之叔属，有勇略，久镇合龙，甚得夷夏之心。州主于河阳、幽、清、南兖、豫、徐、北朔、定至总管府， 向兵二州各置公及六府官。州师之客晋阳也，其使开府仪同三司河西永安求救于突厥，必至其已亡。陀波可汗除永安于突遇魂使者之下，永安言于陀波曰：今齐国已亡，永安何用余生？欲避气自绝，恐天下为大齐无死节之臣，岂赐一刀以显示远近？陀波加之，赠马70匹而归之。梁主入朝于夜，自秦兼天下，无朝觐之礼。至是使命有司草具其事，至鸡至戏，设九宾九戒，受享于庙。三公三姑六卿至时，烙宾还至，至祥皆如古礼。周主与梁主宴，酒酣，周主自弹琵琶，梁主起舞曰：陛下既亲抚五弦，臣何敢不同百寿？周主大悦，赐赖甚厚。乙卯，周主自夜西还。三月壬午，周诏山东诸军各举明经干智者二人，若奇才异术，卓尔不群者，不拘此数。周主之前欲相贵也，召其东雍州刺史傅福，福不从。其人以福为邢台右仆射。周主即刻兵州，父遣韦孝宽招之，令其子以上大将军武襄公告身及金玛瑙二九中赐福为信。福不受，谓孝宽曰：弑君有死无二，此而为臣不能竭忠，为子不能尽孝，人所愁及，远速斩之以令天下。周主自夜还，至晋州，遣高阿那公等百余人临汾水召福。福出军，隔水见之，问至尊今何在？阿那公曰：已被擒矣。福仰天大哭，率众入城，于听事前北面哀嚎良久，然后降。周主见之曰：何不早下？福流涕对曰：臣三世为奇臣，识其路，不能自死，修建天地。周主执其手曰：为臣当如此。乃以所食羊肋骨赐福曰：骨亲肉疏，所以相负。遂引使宿卫，守上仪同大将军，斥之曰：若给予公高官，恐归附者心动，努力侍朕，勿忧富贵。他日又问：前就何因得何赏？对曰：蒙一转守特进，永昌郡公。周主谓高伟曰：朕三年教战，攫取何因？正为复服善守，诚不可动，遂敛军而退。公当时赏功，何其薄也。夏四月乙巳，周主至长安，至高伟于前， 列其王宫于后，车舆旗帜器物以赐臣之。北大驾步六军，奏凯乐，献福于太庙，观者皆称万岁。戊申，封高伟为温公，其之诸王三十余人接受封爵。周主与其君臣饮酒，领温公起舞。高延宗悲不自持，屡欲养药，其复辟禁止之。周主以李德林为内史上士，自是诏告格式即用山东人物，并以委之。帝从容为群臣曰：“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，复见其为齐朝作诏书遗檄，正位是天上人，岂言今日得其驱使？”神武公何斗灵异对曰：“臣闻麒麟凤凰为王者瑞，可以得感，不可立志。麒麟凤凰得之无用，岂如得麟为瑞且有用哉？”帝大笑曰：“诚如公言。”己巳，周主享太庙。五月丁丑，周以乔王翦为大冢宰。庚辰，以启公亮为大司徒，正公达西镇为大宗伯，梁公侯莫陈瑞为大司马，应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，正公韦孝宽为大司空。己丑，周主祭方丘，诏以陆请会议重献韩人云和思齐诸殿，皆进宫户专政时所为，势穷壮丽，有余清庙，悉可毁撤。雕琢之物，并赐贫民；善造之仪，物从卑朴。又诏兵业诸堂殿壮丽者准此。陈光曰：“周高祖可谓善处圣矣，他人圣则易奢，高祖圣而欲俭。”六月丁卯，周主东巡。九七月丙戌，幸洛州。八月壬寅，议定权衡度量，颁之于四方。初，魏鲁西凉之人莫为吏户，其事因之，仍公私议。周主灭齐，欲施宽惠，诏曰：“罪不及祀，古有定科。杂役之徒，独亦常献，亦从罪配，百代不免。罚计无穷，行何以错？凡诸杂户，悉放为民，自是无复杂户。”甲子，郑州获九尾狐，以死献其骨。周主曰：“瑞应之来，必彰有德。若五品时序，四海和平，乃能至此。今无其时，恐非时路。”命焚之。九月戊寅，周至，数人以上，唯听一筹、绵筹、丝布、圆铃、纱、绢、绡、革、布等九种，于悉尽之。朝祭之服，不拘此制。冬十月戊申，周主如夜。 上闻周人灭齐，欲征徐衍，召南兖州刺史司空吴明彻督诸军伐之，以其世子荣昭将军会决，设行周事。明彻军至吕梁，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拒战，戊午，明彻击破之，士彦应城自守，明彻围之。帝锐意以为河南指挥可定，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谏曰：“师老将骄，不宜过穷远略。”帝怒，以为举重，初为豫章内史，未行。有飞章和景历在省赃污狼藉，作免官，削爵土。周改葬德皇帝于冀州，周主扶崔，哭于太极殿，百官素服。周人诬温公高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，并其宗族皆赐死，众人多自陈无知。高延宗独攘媚弃而不言，以骄色口而死。为伪帝人婴以轻狂，人牙以阴疾得免，喜于蜀。其余亲属不杀者，散配稀土，皆死于边邑。周主以高阶妻卢氏赐其将胡思征，卢氏捧手垢面，常斋不言笑，征放之，乃为尼。其后非贫者，至以卖竹为业。十一月壬申，周立皇子衍为悼王，对为蔡王。癸酉，周遣上大将军王轨将兵救徐州。初，周人拜齐师于晋州，乘胜逐北，齐人所弃甲仗，未暇收敛，岂乎乘舰窃出，并道而有之，仍立琉璃生之孙莫铎为主，号圣武皇帝，改元石平。周人即刻关东，将讨姬胡，意欲穷其巢穴。齐王献曰：“部落姬种类既多，有山谷险绝，王师一举未可尽除，且当减其魁首于家魏府。”周主从之，以献为行军元帅，督诸军讨之，至马邑，分道俱进。莫铎分遣其党天柱守河东，牧之守河西，据贤以拒之。献命乔王简击天柱，滕王游击牧之，并破之，斩首万余级。赵王昭击莫铎，擒之，余众皆降。周赵自永熙三年以来，东土之民略为奴婢，即刻江陵之日，良人莫为奴婢者，并放为良。又诏后宫为至妃二人，侍妇三人，御妻三人，此外皆减之。周主性节俭，常服布袍，寝布被，后宫不过十余人，每行兵，亲在行阵，不涉山谷，人所不堪。夫将士有恩，而明察果断，用法严峻。 由是将士畏威而乐畏之死。己亥会，日有食之。周出行行书要制，群盗赃一匹，及正长引五丁，若地情以上皆死。十二月戊申，新作东宫城，太子喜居之。庚申，周主如兵州，徙兵州军民四万户于关中。戊辰，废兵州公及六府。高保宁字黄龙，上表劝进于高绍义，绍义遂称皇帝，改元武平，以保宁为丞相。突厥陀波可汗举兵助之。十年春正月壬午，周主姓叶，辛卯姓怀州，癸巳姓洛州，至怀州宫。二月甲辰，周乔孝王简卒。丁巳，周主还长安。吴明彻为周彭城，桓烈周建于城下，攻之甚急。王轨引兵轻行，据淮口，结长围，以铁索贯车轮数百，沉之清水，以扼沉船归路。军中凶惧。乔州刺史萧摩诃言于明彻曰：“闻王轨使所下流，其两端筑城，今尚未立。公若见遣击之，彼必不敢相拒。水路未断，贼势不坚。彼城若立，则吴蜀必为虏矣。”明彻愤然曰：“千骑陷阵，将军是也；长算远略，老夫是也。”摩诃失色而退。一旬之间，水路遂断。周兵亦至，诸将亦破雁拔军，以防载马而去。马主裴子烈曰：“若破雁下船，船必倾倒，不如先遣马出。”使明彻苦背极甚笃。萧摩诃复请曰：“今求战不得，进退无路，若前军突围，未足为耻。愿公率部卒乘马于徐行。”摩诃领铁骑数千，驱驰前后，必当使公安达京邑。明彻曰：“帝之此策，乃良图也。然步军既多，吾为总督，必须身居其后，相率兼行。帝马军一速，在前，不可迟缓。”摩诃因率马军夜发。甲子，明彻绝雁，乘水势退军。既已入淮，至清口，水势渐微，周建并爱车轮，不复得过。王轨引兵围而促之，众溃。明彻为周人所执，将士三万，并器械辎重，皆没于周。萧摩诃以精骑八十居前突围，众骑击之，毕旦达淮南，与将军人中周罗侯赌全军得还。初，帝谋取彭变，以问武兵尚书毛喜，对曰：“淮左新平，边民未及，周氏使吞其国，难与争锋，且弃周籍之功，减车骑之地， 去长就短，非无人所便。臣愚以为，不若安民保境，寝兵节号，思长久之术也。即明彻败，帝位喜曰：“卿言验于今矣。”即日，召蔡景历，复以为征南咨议参军。周主封吴明彻为怀德公，为大将军。明彻忧愤而卒。乙丑，周以越王胜为大冢宰。三月戊辰，周于蒲州治功，废同州及长春二公。甲戌，周主出服长官，以造杀全服，向后服发，仍裁为四角。丙子，命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淳于亮为大都督，总水陆诸军事。镇西将军孙畅都督经营诸军，平北将军樊毅都督青口上至荆山元淮诸军，宁远将军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诸军，以备州。已有大赦。壬辰，州改元宣政。夏四月庚申，突厥寇州幽州，杀掠利民。戊午，樊毅遣军渡淮北，对青口筑城。壬戌，青口城不守。五月己丑，周高祖率诸军伐突厥，遣柱国袁公姬苑、东平公沈举等将兵五道俱入。癸巳，帝不遇，留旨云阳宫。丙申，召停诸军，亦召宗师宇文孝伯赴行在所。帝执其手曰：“吾自量必无纪礼，以后事复君。”是夜，授孝伯司卫上大夫、总宿卫兵，又令迟毅入京镇守，以备非常。六月丁酉朔，帝极甚，还长安，赐西卒。年三十六。戊戌，太子即位，尊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。宣帝初立，即逞奢欲，大行在殡，增无妻容，门其杖痕，大骂曰：“死晚矣！”越是高祖公人，逼为淫欲。超拜吏部下大夫郑毅为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内史中大夫，委以朝政。即位，葬武皇帝于孝陵，庙号高祖。祭葬，召内外公厨，帝及六公皆议及笄。京兆郡丞乐运上书以为：“葬期祭促，事气即除，太为急急。”帝不从。帝以祁阳王献主尊望重祭之，谓宇文孝伯曰：“公能为朕屠齐王，当以奇官相授。”孝伯叩头曰：“先帝遗诏，不许滥诛骨肉，齐王陛下之叔父，功高德茂，社稷重臣，陛下若无故害之，则臣为不忠之臣，陛下为不孝之子矣。”帝不义，由是书之。 乃与开府仪同大将军于志、郑义等密谋之，使至旧宅后县，因告县有异谋。甲子，帝遣宇文孝伯御县，欲以县为太师，县辞让，又使孝伯召县曰：“晚与诸王俱入。”既至殿门，县独被引进。帝先服壮士于别室，至即执之。县自便礼，帝使于至正县，县目光如炬，与至相至。或谓县曰：“以王今日之事，何用多言？”县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宁复图存，但老母在堂，恐留资恨耳。”因置户于地，遂易之。帝召县辽蜀，使郑成献罪。参军渤海李纲视之已死，终无挠辞。有司以路车在县师而出，故吏皆散，唯李纲抚棺嚎痛，公自抑之，哭败而去。又杀上大将军王兴，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雄，开府仪同大将军窦卢绍，皆素与县亲善者也。帝既诛县而无名，乃云与兴等谋反，时人谓之半死。以于志为柱国，封其功以赏之。闰月已亥，周主立妃杨氏为皇后。辛巳，周以赵王昭为太师，陈王纯为太傅。其范阳王邵毅闻周高祖卒，以为得天助。幽州人卢昌期起兵据范阳，迎邵毅，邵毅引突厥兵复之。周遣柱国东平公沈举将兵讨昌期，邵毅闻幽州总管出兵在外，欲乘虚袭击。沈举遣大将军宇文恩将4000人救之，半为邵毅所杀。会沈举克范阳，擒昌期。邵毅闻之，素衣举哀，还入突厥。高保宁率夷夏数万骑救范阳，至潞水，闻昌期死，还据合龙。秋七月，周主享太庙。丙午，祀元丘。庚戌，周以小宗伯胡思征为大宗伯。壬戌，以亳州总管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。癸亥，周主尊所生母李氏为帝太后。八月丙寅，周主祀西郊，人身如同州，以大司徒启公亮为安州总管，上柱国长孙览为大司徒，杨公王毅为大司空。丙戌，以永昌公春为大司寇。九月乙巳，立方明坛于楼湖。戊申，以扬州刺史史兴王舒陵为王官伯，临蒙百官。庚戌，周主封其弟元为京王。周主召主应拜者，皆以三拜成礼。甲寅， 上姓楼胡示众。乙卯，分遣大使以盟誓颁下四方，上下相警戒。冬，周主还长安，以大司空王毅为襄州总管。戊子，以尚书左仆射陆善为尚书仆射。十一月，突厥寇周边，为酒泉，杀掠利民。十二月甲子，周以毕王贤为大司空。己丑，周以河阳总管滕王游为行军元帅，率众入寇。十一年春正月癸巳，周主受朝于鹿门，时与群臣服汉魏衣冠，大赦，改元大成，置四府官，以大冢宰越王胜为大前仪，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，申公李牧为大左辅，大司马随公杨坚为大后丞。周主之初立也，以高祖行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，有朔行摄右，京兆郡丞乐运尚书以为余书所称省灾四赦，为过物为害，当缓赦之。吕行云，五行之仪有赦，为行仪从罚，罚仪从免也。谨循经典，未有罪无轻重普天大赦之文。大尊岂可硕施非常之惠，以似奸诡之恶乎？帝不纳，继而民轻犯法，有自以奢淫多过失，误人归谏，欲为威虐，设伏群下，乃更为行经圣制，用法一身，大教于正武殿，告天而行之。密令左右四察群臣，小有过失，折行诛遣。有居丧才余年，折自生月，鱼龙百戏长臣殿前，累日祭夜，不知休息，多聚美女以示后宫，增至位号不可详录，有宴臣免，或旬日不出，群臣请示者，皆因患者奏之。于是月运余趁一朝堂，臣弟八师。其一以为大尊必来事多独断，不参诸宰府与众共之；其二，搜美女以食后宫，仪同以上女，不许折驾，贵贱同愿；其三，大尊一入后宫数日不出，所需文奏多付宦官；其四，下诏宽刑，未及半年更严前制；其五，高祖擢雕为朴，崩位余年而聚穷奢利；其六，尧父下民，以奉排忧绝底；其七，上书自误者，即治其罪，度献书之路；其八，玄相垂戒，不能资邹善道，修不得正。若不革资八世，臣见周庙不血食矣。帝大怒，将杀之。朝臣恐惧，莫有救者。内史中大夫洛阳元延叹曰：臧洪同死，人犹怨之， 况彼干乎？若月运不眠，吾将与之俱毕。”乃一格请献，曰：“月运不顾其死，欲以求名，陛下不如烙而遣之，以广圣度。”帝颇感悟。明日诏运，谓曰：“朕昨夜思卿所奏，实为忠臣，赐御史而罢之。”癸卯，周立皇子产为鲁王。甲辰，周主东巡，以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。戊午，周主至洛阳，立鲁王产为皇太子。二月癸亥，上耕吉田。周下诏，以洛阳为东京，发山东诸州兵至洛阳宫，长邑四万人，徙相州六府于洛阳。周徐州总管王轨闻正义用事，自知急祸，谓所亲曰：“吾昔在先朝，时身社稷治稷，今日之事断可知矣。此州控带淮南，临近强寇，欲为身计，亦如反掌。但忠义之节，不可亏违。况贺先帝厚恩，岂可以获罪四主，俱忘之也？正可于此待死，即千载之后，知吾此心耳。”周主从容问义曰：“我脚杖痕，谁所为也？”对曰：“是由乌丸鬼宇文孝伯。”因言鬼吕虚事。帝使内使杜庆信就周杀鬼，原言不肯属诏。御正中大夫言之仪切见，帝不听，言尽祭之，脱金顿丧，三拜三进。帝曰：“汝欲党乌丸鬼也？”言曰：“臣非党鬼，正恐烂诛，使天下之望。”帝怒，使阴术薄其面，鬼遂死，言亦废于家。远近知与不知，皆为鬼流涕。知疑，知推之地也。周主之为太子也，上柱国尉迟运为公正，朔进谏不用，又与王轨、宇文孝伯、宇文神举，皆为高祖所亲待。太子以其同回己。即鬼死，运惧，思谓孝伯曰：“吾徒必不免祸，为之奈何？”孝伯曰：“今堂上有老母，地下有五弟，为臣为子，知欲何之？且伪至世人，本殉名义，见而不入，死焉可逃？足下若为身计，宜且远之。”于是运求出为秦州总管。他日，帝托以齐王献事让孝伯曰：“公知齐王谋反，何以不言？”对曰：“臣知齐王忠于社稷，为群小所赠，言必不用，所以不言。且先帝父主微臣，唯令辅导陛下，今见而不从，实复故托，以此为罪，是所甘心。”帝大惭，俯首不语，命将出，赐死于家。 使宇文神举为兵州刺史，帝遣使救州镇杀之。尉迟运至秦州，亦已忧死。周霸南伐诸军，突厥陀波可汗请和于周，周主以赵王昭女为千金公主，弃之，且命直送高少义，陀波不从，心思周宣帝传位于太子产，大赦，改元大相，自称天元皇帝，所居称天台，免24流，车服旗鼓皆备于前王之术。皇帝称正阳公，至纳言、御正、诸位等官，皆准天台，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。天元既传位，骄侈弥甚，物自尊大，无所顾惮，国之疑典率情变更，每对臣下自称为天，用尊仪归赞以饮食，令群臣朝天台者至斋三日，清身一日，己自比上帝，不与群臣同己，常自代受，冠通天冠，加金覆蟾，故见侍臣殿上有金蟾，及王宫有兽者，并令去之，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，官名有范，皆改之，改姓高者为姜，九族称高族者为长族，又令天下车皆以浑木为轮，尽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，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，每照侍臣论议，唯欲兴造变革，未尝言及政事，游戏无常，出入不节，与仪仗位，臣出夜还，陪侍之官皆不堪命，自公卿以下常被处踏，每垂人皆以120为度，谓之天杖，其后又加至240，宫人内职亦如之。后妃嫔御虽被宠幸，亦多杖备，于是内外恐怖，人不自安，皆求苟免，莫有固志，重族累息以待于中。戊子，周以越王胜为太保，尉迟迥为大前仪，代王达为大右弼。辛卯，徙邺城石经于洛阳。赵河阳幽相玉伯清徐七总管，并受东京六府处分。三月庚申，天元还长安，大臣军武亲换甲胄，入自清门，敬帝被法驾以从。下四月壬戌朔，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。后无人，本出寒微，生敬帝，长于天元十余岁，书见无宠，以敬帝故，特尊之。乙巳，周主祠太庙。壬午，大教于正午殿。五月，以襄国郡为赵国，济南郡为陈国，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，上党郡为代国，新野郡为滕国，邑各万户， 领赵王昭、陈王纯、越王胜、代王达、滕王游并之国。隋公杨坚私谓大将军汝南公庆曰：天元实无积德，视其相貌寿亦不长，又诸藩微弱，各令救国，增无深根固本之计，与何计简，何能及远哉？庆，神举之地也。突厥寇周兵州，六月，周发山东诸民修长城。秋七月庚寅，周以杨坚为大前移，柱国司马萧难为大后丞。辛卯，出用大获六铢钱。丙申，周纳司马萧难女为正阳宫皇后。己酉，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。壬子，改天元皇后朱氏为天皇后，丽妃元氏为天佑皇后，陈氏为天左皇后。凡四后云。元氏开府仪同大将军常之女，陈氏大将军山提之女也。八月庚申，天元如同舟。丁卯，赏乐舞于大壮观，命都督任中率部骑十万阵于玄武湖，都督陈景率楼舰五百出瓜埠江，阵旅而还。壬申，周天元还长安。甲戌，以陈山题元成并为上柱国。戊寅，上桓公。豫章内史南康王方泰在郡治满，纵火延烧一居，因行暴掠，驱戮妇人，征求财会。上乐舞，方泰当从，岂称母疾不行，而微服往民间淫人妻，为周所戮。又率人仗抗拒，伤近司，为有司所奏。上大怒，下方泰狱，免官，削爵土，寻而复旧。壬午，周以上柱国毕王贤为太师，巡公韩业为大佐府。九月乙卯，以封王真为大冢宰，以云公孝宽为行军元帅，率行军总管启公亮、长公梁士彦寇淮南，仍遣御正杜杲、礼部薛书来聘。冬十月壬戌，周天元省道会院，大教以高祖配教，出赴佛像及天尊像。天元与二相俱南面坐，大臣杂戏，令长安市民纵观。甲戌，以尚书仆射陆善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一月辛卯，大赦。周为孝宽分遣启公亮自安陆攻皇城，梁士彦攻广陵。甲午，士彦至肥口，以为周天元如温汤。戊戌，周军进为寿阳，周天元如同州。召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淳于亮为上流水军都督，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。 前丰州刺史高文奏率部骑3000取阳平郡。人吟周天元还长安。癸卯，任忠率部骑7000取秦郡。丙午，任威将军卢广达率众入淮。是日，樊毅将水军20000自东关入焦湖。武义将军萧摩诃率部骑去溧阳。戊申，韦孝宽拔寿阳，启功亮拔皇城，梁士彦拔广陵。辛亥，又取霍州。癸丑，以扬州刺史史兴王舒陵为大都督，总水部众军。丁巳，周助永通万国前，一当千，与五行大部并行。12月戊午，周天元以灾疫屡现，舍帐位如天星宫，百官上表，劝父寝善。甲子还宫，与正午殿及百官及宫人外命妇大列祭乐，初作起寒湖戏。乙丑，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、山阳、阳平、码头、秦、溧阳、沛、北谯、南梁等9郡民，并自拔还江南。周又取谯、北徐州。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。周天元如洛阳，亲御一马，日行300里。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，并成日以从，仍令四后方驾其驱，或有先后则加谴责，人马顿扑，相及于道。癸酉，遣平北将军沈克、殿威将军裴子烈镇南徐州，开远将军徐道奴镇乍口，前信州刺史杨保安镇白下。戊寅，以中领军樊毅都督京颍、巴武、四州水陆诸军事。己卯，周天元还长安。真义将军汝南州法上与长沙王舒坚不相能，舒坚赠之于上，云其欲反。上执其兄定州刺史法僧，发兵将击法上。法上奔州，周天元以为仪同大将军、顺州刺史，上遣将军樊猛即将击之。法上遣部曲都韩朗诈降于猛，曰：“法上步兵不愿降北，人皆窃意，欲叛还。若得军来，自当倒戈。”猛以为然，引兵即驱之。法上扬为畏惧，自保疆区，战而为走，伏兵邀之。猛仅以身免，没者即8000人。